基础汉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 一绘画。 你好。 你好。二生词和汉字。 你一五八他不大鱼 三韵母 啊哦一五一I A O O 八O E一乌鱼 I A O O 四声母 波波摸摸的车乐乐歌科歌 波波摸摸的车呢乐歌歌歌七练习一四个声调 一你你你你 好好好好好 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 他他他他他 不不不不不 答答答答 一一一一一 二变音 泼，怕，怕，的，科，地，屁。 摸，拨，母，不，呢，乐，你，你， 格，壳。该，开，倒，逃，斗，透， 高，高，凯，改。搞，考，一，一，三，两个音节连读。 你好，他好，不好。大鱼 四汉字认读。 你好， 你好， 第二课， 一绘画。 你 好，你 好，你们好，忙吗？ 我很忙。 你忙吗？ 我不忙。二，生词和汉字。 你们忙吗？我很不，我们懂难。 三，韵母。 安，恩，昂，恩，翁，蛙，窝，歪，微。 安，恩，昂，恩，翁，蛙，窝，歪，微。五，练习。一，四个声调。 忙，忙，忙，忙，忙。 我 很 懂 难 二变音 班帮胆党潘汤炭烫 真真稳稳很疼慢嫩 反狠狼冷忙萌等懂 多拖夸夸快怪贵贵三轻声 我们你们他们 好吗难吗懂吗？大吗？ 白的，蓝的，红的，粉的。 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四三声的变调 很高很难很好很大 你喝你忙你给你看五朗读短句 难吗 不难 懂了吗？ 懂了。六，汉字认读。 你好。你们好。忙吗？ 我很忙。 你忙吗？ 我不忙。 第三课。 一，绘画。 你好。 你好。 你身体好吗？ 很好。谢谢。你呢？ 也很好。 二，生词和汉字。 身体，谢谢。呢，也，六，一，九，小，不客气。 三，韵母。 呀，一，幺，幺， 呀，耶，幺。U 四声母 T T T T T T T T六，练习。一，四个声调。 真，真，真，真，身体。 接，接。解，谢，谢谢。 也，也，也，也，也。 溜。柳，柳，六，六， 七，七，七，七，七， 丢。九，九，六，九， 九，九，九，九，九。 客气。二，变音。 积极，积极，积极，积极， 集体，具体，集体，底基。 阶级，机械，下机，接洽。 三，双音节词语。一，第一声加第一声。 飞机，发声。交通，公开。 二，第一声加第二声。 积极，交友。要求，标题。 三，第一声加第三声。 钢笔，身体，修理，包裹。 四，第一声加第四声。 空气。鸡蛋，声调，需要。 第一声加听声。 玻璃，消息，衣服，休息。 四，朗读绘画。 你身体好吗？ 很好，谢谢。你呢？ 我也很好。你忙吗？ 很忙。五，汉字认读。 你好， 你好， 你身体好吗？ 很好，谢谢。你呢？ 也很好。第四课， 一，绘画。 你学习什么？ 我学习汉语。 他学习什么？ 他也学习汉语。 汉语难吗？ 汉语不难。二，生词和汉字。 学习什么？ 汉语，他，男，他们，问，问题，回答，对。 三，韵母。 弯，弯，汪，翁，约，冤，晕， 弯。温汪翁约冤晕五练习一，四个声调。 撅，撅，撅，撅，学习。 真，人，枕。朕什么 鱼鱼鱼鱼汉语 温文文问，问， 皮，皮，皮，屁，问题， 归，回，回。会回答 堆堆堆堆堆 二变音 鱼丢鱼酒鱼丢鱼丢 鱼丢，去，丢，玩，王，温，翁， 冠。广宽框 晕晕

阴阳阴庸儿子四声母 子子子 子子子六练习一四个声调 波左左坐坐 滋滋子字汉字 年年年念念 子子字生词 丁丁丁丁丁 撸撸撸撸撸音 儿儿儿二二 三三三三三 滋滋四四 塞塞塞塞再见二双音节词语一第三声加第一声 北京首都早操每天 二第三声加第二声 祖国旅行语言走廊 三第三声加第三声 洗澡 手表，水果，舞蹈， 四，第三声加第四声， 有意，顶座，彩色，早饭， 五，第三声加轻声， 早上，椅子，母亲，姐姐， 三，朗读绘画， 你做什么呢？ 我念生词，写汉字呢。 你念，我听，好吗？ 好。对不对？ 对了。 谢谢。 不客气。 四，汉字认读。 你做什么呢？ 我写汉字呢。 他做什么呢？ 他念生词呢。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听录音呢。